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黄金三叉戟烙印亮了起来，一改以往那暗淡内敛的样子，夺目的光芒闪耀，就像是唐三额头上多了一颗星星似的。同时，唐三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似乎多了一扇大门，用精神力推开这扇门，立刻就会进入到一个金色的世界之中。下意识的，他驱动自身精神力涌入这个全新的世界，顿时唐三额头上的黄金三叉戟金光大放，庞大的光芒照亮了血色海水，也照耀在所有的魔魂大白鲨身上。史莱克七怪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觉得那金光暖洋洋的，十分舒服，带着几分威严的气息。但是魔魂大白鲨群的每一条鲨鱼却都开始了轻微的颤抖，哪怕是小白也不例外，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尊敬令他们都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围着唐三静静地膜拜着。 海神之光，这就是海神之光了，太好了，有了这金光就意味着小五距离复活又近了一步，现在真的就只差实力提升到封号斗罗级别了。 唐三大喜，感受着那并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的金色光芒沐浴全身，他甚至比紫极魔童提升到浩瀚境界时还要兴奋。收回注入黄金三叉戟烙印的精神力，释放的海神之光顿时收敛，但唐三额头上的金色三叉戟还是闪亮的，这是和之前相比的重要区别。没有了海神之光的照耀，魔魂大白鲨们明显平静下来，这令唐三发现了海神之光的另一个功效，威慑，准确的说是对于海魂兽的威慑。 我们都超额完成任务了，怎么还弄个任务难度降低啊？ 还不算降低，你自己琢磨琢磨，我们这第四考和前面三考相比感觉如何？要是没有小三先把那些邪魔虎精弄得疲惫不堪，还干掉了一部分，我们能这么轻松完成考核吗？能给个完整的奖励就不错了，那可是一级魂力啊，以我们现在的等级苦修一年都未必能提升得了。 唐三大人，谢谢您，也谢谢你们大家。 小白从水中冒出头来，眼眸中流露着真挚的感激，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年他和他的族人一直都生活在邪魔虎鲸的阴影下，不知道有多少族人在与邪魔虎鲸的种族之战中丧生，今日一次解决，族人伤亡不到 10%， 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也更加坚定了他认为海神眷顾的想法。 小白，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 大人，您认为是谁都能拥有海神之光的吗？我不便多说，不过现在您最好赶快将那混蛋的魂环收了吧，以他的修为，就算属性不是十分搭配您的武魂，也足以产生相当强悍的魂技了，怎么说他也是海魂兽中仅次于深海魔鲸王的存在。 对啊，我的魂力已经达到80级，而眼前刚被击杀的邪魔虎鲸王不正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吗？ 不只是我，香香你也下来吧，这里濒死的邪魔虎鲸有不少，你也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现在等级的杀掉，吸收魂环。虽然邪魔虎鲸不是飞行类魂兽，但它的探查能力和魂环品质还是相当不错的，你自己挑选能够吸收的极限，你现在的魂力应该不止50级，所以在挑选时可以选择修炼年限略高一些的。小白，麻烦你让你的族人们帮他确定一下邪魔虎鲸的修炼年份。 谢谢三哥。 白沉香从天而降，他的魂力达到50级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一直在努力的修炼，可始终没有得到第五魂环令实力提升，眼前这么多万年级别的邪魔虎鲸，那些濒死的都已经失去了反抗之力，自然能够找到一个年份最佳的来吸收。正像小白所说的那样，邪魔虎鲸的魂环品质已经足以弥补属性上的缺陷了，这一点不论对于唐三还是白沉香来说都是相当不错的。 小白让一头体型较大的魔魂大白鲨暂时充当白沉香的坐骑，帮他挑选并在骑上吸收魂环，而他自己更是亲自做了唐三的坐骑。唐三本来打算在龙渊艇上吸收邪魔虎鲸王魂环的，但小白却告诉他，邪魔虎鲸王的能量极为霸道，很容易外溢，令船体破坏，影响到唐三的吸收。唐三这才不再推辞，端坐在小白背上，开始了吸收的过程。暗红色光芒涌动，几乎一瞬间就进入了唐三体内。当唐三真正开始吸收邪魔虎鲸王的魂环时，他才理解为什么小白会说邪魔虎鲸王魂环能量霸道。唐三的第七魂环虽然也是十万年，但那是承受了神赐魂环的考验而来。换句话说，如果当时他承受不住痛苦，也随时可以退而求其次，成就一个万年魂环。可眼前的情况却不一样，从吸收开始，他就再没有反悔的机会。恐怖的十万年魂环能量带着极其霸道的气息，就直接冲入了唐三体内。那一瞬间的爆发，如果不是唐三身体已经经过千锤百炼，恐怕直接就要被摧毁。就算他强行顶住了，也被冲得七窍流血，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要知道，邪魔虎鲸王乃是被唐三用冰火神拳杀死，而且未能自爆成功，魂环中蕴含的灵魂对唐三的憎恨可想而知。临死前的刹那，他也明白了自己族人之前死亡的原因，可以说有着万分怨念。在这种情况下，唐三开始吸收他的魂环，又怎会不受到剧烈的冲击？刚一开始吸收，唐三就发现了不对，邪魔虎鲸王的魂环能量实在太霸道了。当初神赐魂环虽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那毕竟是逐渐提升起来的。唐三此时要面对的却是将所有怨念彻底爆发出的十万年魂环，他几乎在数息之后就有些顶不住了。小白作为唐三身体的承载者，立刻就发现了唐三身上出现的问题，无法被消化的能量已经从唐三体内溢出，冲入了他的身体。小白赶忙凝聚起自己的精神力。 有海神之光？ 对啊，邪魔虎鲸王就算再强大，也是海魂兽，海神之光能对所有海魂兽产生威胁，对他的魂环能量自然也能起到效果。毕竟海神之光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能量形态。 精神力毫不犹豫地涌进了黄金三叉戟烙印之中，顿时浓烈的金光披散而下，将唐三的身体全部笼罩在内，就像是镀了一层金色液体一般。海神之光的威能出现，先前还极其霸道的邪魔虎鲸王魂环能量，就像是火遇到了水，冰遇到了碳一样，顿时被压迫的收敛了许多。暴力之气在威严的海神之光面前宛如冰雪一般消融着。邪魔虎鲸王魂环的暴力之气被海神之光压制，唐三也终于得以缓口气过来。他迅速调整自己玄天功内力，并不与那邪魔虎鲸王魂环庞大的能量正面相抗，而是以第三考时所领悟的那种波浪泄力之法与之抗衡。庞大的魂环能量发起冲击时，唐三的内力一边在泄力的过程中点点滴滴吸收着那庞大魂力中蕴含的能量。他毕竟已经不是当初七十级的时候冒险吸收神赐魂环的级别，八十级的魂力令唐三比那时整体实力强大太多。在局面稳定下来之后，魂环的吸收就变得顺利了许多。虽然邪魔虎鲸王的魂环能量还是给唐三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但伴随着不断的泄力和吸收，双方实力对比的天平开始渐渐倾斜。看着唐三的情况稳定下来，众人这才松了口气。小白为了让唐三能够在绝对稳定的状态下吸收魂环能量，甚至不惜用出了自己的领域，将自己身体周围这一片的海水完全凝固，使端坐在他背上的唐三就像是坐在陆地上一般。全身笼罩在海神之光中的唐三就像是大海中的一颗太阳，金光流转，气息渐渐均匀，而那不断涌动的暗红色能量也渐渐地平静下来。一个时辰后，白沉香率先完成了自己吸收的过程，黑色的第五魂环加入到他的魂环队列之中。令他惊喜莫名的是，在获得了魂环提升之后，自身的魂力直接从原本的50级跳跃到了55级的程度。 不考虑武魂本身能力的情况下，他现在的魂力等级已经可以与当初武魂殿的黄金一代相比了。不过令众人有些遗憾的是，他们搜索了所有邪魔虎鲸的尸体，却并没有找到一块魂骨。当然，他们搜索的范围不包括唐三身前不远处的邪魔虎鲸王的尸体。等待是漫长的，但对于史莱克七怪来说也是兴奋的。这一次，唐三高达80级的魂力令他的整个吸收魂环的过程变得轻松了许多。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他终于借助海神之光的压制能力完成了整个吸收的过程。当光芒完全收敛时，一块暗红色的魂骨从邪魔虎鲸王身上破体而出，缓缓漂浮到唐三面前。那是一块腿骨状的魂骨，仔细辨别能够看出那是一块左腿骨，而这也正是唐三缺乏的一块魂骨。10万年邪魔左腿骨通体透明，有着琥珀般的质感，里面似乎有着暗红色的液体在不断流转。它并不是向外释放光芒，而是仿佛吞噬着周围所有光芒似的。在腿骨到脚踝的位置处，并不像人类脚的形状，看上去更像是虎鲸尾部的样子。骤然间，唐三眉心处黄金三叉戟烙印释放的金光一凝，瞬间照射在这块暗红色的10万年魂骨之上。那仿佛能够吞噬周围一切光芒的超级魂骨，却怎么也无法吞噬这象征着海之威严的海神之光。他在颤抖中拼命地挣扎着，似乎想要挣脱束缚，可是在海神之光的笼罩下，只能在那金光的牵引中一点一点地朝着唐三的方向靠近。叮的一声轻响，唐三身上的能量骤然爆发开来，黄黄紫黑黑红红红8个魂环同时浮现而出。8个魂环之中竟然有3个都是10万年级别，这是何等恐怖的魂环配置，就算是封号斗罗也要为之颤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